再传第三位，这位一诊，哎呀，牢，行了，别牢了啊。第二位也交代了，第二位牢去了。说真这样吧，反正那年头就反挺专制。后来这个太医们这么一商量啊，哎，咱们呀，最好得通个信儿。对了，别咱们到时候啊，你把我发出去，他把他弄死，别这样啊。咱们大家伙儿啊，反正医道也都差不多，能进太医院的没有太不好的，咱们就透个信儿就完了。可问题啊，在宫里太医出入，见面不准搭了话儿。哎，刚才您看什么病啊？啊，刚才这位啊，这那什么，他是那不成，怎么办啊？太医们有主意，定暗号。哎，进宫看病得穿正装啊，长袍马褂啊，马褂上不有扣子吗？对了，从扣子上分，火寒劳伤，一二三四排下来。哎，比方头一位太医啊，诊完病，出来了，第二位进去，俩人对面不许说话呀。二位看头位这个，头位拿手啊，一捻这第二个扣子，第二位太医进门。哎，甭管诊出什么来，甭管号脉号成什么样，准是寒。往后边甭管传多少位，都是寒。这皇上很高兴啊，你看我太医院里啊，没有怂主啊，哪位诊的都这么好，这么恰当。他哪知道那扣呢，这钉的准啊。这回呢，给这固伦公主看病也这样。啊，太医院60多位太医全给传来了。一号脉。这墨你瞧没病啊，再看看这气色，再一问饮食状况，这都不应该有病啊。又一琢磨，没病还行啊，没病，但是我出去时候二位看我，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得摁一扣子呀？我不摁扣子甩着手出去啊，回二位胡血来一个寒我就死了，那不成，咱们也得找点病。这公主您说多倒霉。哎，这位太医啊，来了一个火，开个方子清心败火，出门。二位太医进来啊，俩人哎，二马错蹬，打闪认真，拿手一摁这第一个扣子。二位一瞧，火，进来一号墨，哎，没病啊。哦，明白了，呵。找法抓药火，出去还是第一个扣子。哎，反正这60多位太医吧，全是火。全是火，这药方可就拿到皇上这儿了。皇上一瞧，也火了。为什么也火了？对呀，太医诊的对呀。公主心情烦躁，能不上火吗？啊，火。额驸让宗人府都压起来了，哪能不火呀？啊，不但他火，我都火了。啊，上火，赶紧吃药啊。好，吃了30多副，公主那病愣不见好啊，没法见好，根本没病啊，都改了拉稀了。为什么？那老吃败火药啊，他不上火哪儿好去？哎呦，把乾隆急坏喽，宣满朝文武上殿议事。功夫不大呢，文武百官来到金銮宝殿品级台前，三呼万岁，行礼已毕。哎，太监就传口旨，皇上不能站这嚷嚷，得太监嚷嚷啊，说是文武百官不分满汉，如有人能治好公主的病症，那是加官进禄。这个时候呢，就见刘墉出班跪倒，臣刘墉有本。皇上一瞧高兴，那你瞧他有办法治公主的病，赶紧问刘爱卿，你有何本章啊？万岁，额驸封身阴德，霸占民女，致人死命，理应处斩，请我主龙椅天才。乾隆一听，你这不是搅和吗？这不是啊？公主都病到这份上了，你还非着急着杀这封身阴德，这不添乱吗？这不是？可又一想啊，刘墉是逮着理了啊，逮着理了，他说的对，我怎么办？得了，我缓一闸得了。刘墉，公主啊病体痊愈，再将额驸明正典刑 你看如何呀？刘墉说：“万岁，公主之病包在微臣身上，我自有奇方能够药到病除。”乾隆一听，哟，罗锅还会看病呢？啊，公主的病60多个太医都没看好，他能看好了吗？我呀就让他治，他要治不好呢，那个时候啊他也不捣乱了封神阴德这事儿呢，哎，他也就没脸跟着掺和了。对，就这主意。刘爱卿，臣你立即进宫为公主治病领旨。刘墉刚站起来一琢磨，他又跪下了。万岁，封神阴德身为皇亲，目无发迹，草菅人命啊，若不早日正法，难平民愤。皇上一听，你属什么的这是啊，咬住了不撒嘴。朕不是说了吗，等公主啊病体康复啊，定将封神阴德问斩，行了吧，谢主隆恩，行，赶紧进宫治病去。微臣不必进宫。乾隆一听，你不治病你不进宫你怎么着啊？是，臣有宝画一张，可差人呈进后宫，公主观看之后定然病体痊愈。乾隆一听，这没听说过呀，得病了看张画就能好了？这和珅在旁边一听，好，怎么呢，罗锅这是自找倒霉，能有用画治病的吗？嗯，再者我知道我这儿媳妇儿，她准是为我儿子这事儿啊，她未必是病啊，你真看都看不好，你给她来张画她就好了。这岂有此理啊，我得赶紧啊撺掇圣上把这话呀给落死喽。哎，和珅赶紧出班跪倒，万岁，宝画一病实属奇闻，刘中堂既有此绝技，咱们看看效果如何啊。那意思要是治不好公主的病，哼，你呀，你自个儿的欺君之罪你都翻不过来，你还想杀我儿子吗？乾隆一想，哎，乾隆跟和珅那好，那心气儿多通着，一听就明白了，且看效果如何啊。把花儿送入后宫，这刘墉转身下殿够奔宗人府。说这画是什么画啊，能把公主这病治好了吗？好，刘墉啊知道固伦公主爱吃醋啊，特地画了一幅封神阴德戏美图。什么叫戏美图啊？就是调戏美女啊。啊，小太监把这个画送到后宫啊，启奏公主，然后给您看病。公主说，我这病好不了了，哎呀我完了。不是，您这病准好啊，您看一眼这画就好了。看一眼什么？公主吓了一跳，看一眼什么东西？看一眼画。看画？公主心说，就是没听说过看病还看画啊，怎么回事？那个您看看，说您那病就能好，拿来我看。公主也奇怪，不知道啊，哎，是什么画。等这画拿过来展开，公主一瞧，呵，气的是柳眉倒竖啊，银牙烂咬。为什么呀？那刘墉好笔墨呀，画的好啊，封神阴德一瞧画的就是封神阴德，连那猥琐相画的都特别的传神，抱着一美女那正调戏呢。呵，公主一看这画，当时醋劲儿上来了，心说，好你个封神阴德啊，你不定在外边找了多少小姑娘呢，这才让人家看见啊，还画的这么像啊，说不定你就搂着这姑娘没撒手，让人画完了你才撒的手，你像话吗？你拿过画来三把两把刷刷刷撕了给我端饭来。对，好，不进口了。宫女儿赶紧回奏皇上，万岁，公主见画之后病体痊愈，食量大增，一顿饭进了三碗米饭，半只烧鹅，5个豆沙包，2碗莲子粥，1碗银耳汤，4只烤鸭，进得香。和珅一听，哎呦，公主啊成饭桶了。乾隆可高兴了，闺女病好了， 刘墉上殿。 刘墉上殿。刘墉没上殿。怎么没上殿？按说转身下殿在朝房等着啊，皇上宣得来啊。没有。小太监说，刘墉这走了。走了，干嘛去了？说是上宗人府办公去了。不是，怎么好这等着。等了俩时辰，刘墉回到金銮殿，上前跪倒，刘墉交旨。乾隆一愣啊，交旨？你交什么旨啊？啊，万岁，臣遵圣上旨意，在公主玉体康复后，即将额驸封身阴德，名正典型。这话不是您说的吗？啊，这皇上心说真杀了，这么快啊？和珅在旁边一听，脑袋嗡一下，哎呦，怎么真把我儿子杀了啊？急得他跺脚直蹦啊，拿手指着刘墉，你，好，刘墉一听，哎呦，万岁，贺中堂大义灭亲呢，我处决了封神阴德，您看他在那儿高挑大指还说好，您看他乐得还直蹦呢。和珅说，我呀，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徐徐道来画北京，传奇故事最动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在这段相声里啊，封神阴德是被刘墉为民除害了。其实在真正的历史里，封神阴德并不是这么死的，并且啊，说什么公主吃醋啊，什么封神阴德好色呀，这好像都有点冤枉他们。封神阴德和固伦和孝公主的婚姻无疑是一场政治婚姻。那么在中国古代啊，几乎所有的政治婚姻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因为他们没有爱情啊。但是封神阴德跟和孝公主那是幸福的一对儿，他们之间确实是一笔政治交易。尤其在和珅看来啊，你爱有感情没感情，我得把你啊弄到公主身边去，这样乾隆才能更宠爱我呀。但是哎，两个人啊在数十年间还真是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呢。这个固伦公主啊，哎，她您别看是个公主，在皇室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非常能干，而且见识长远，很有才呀。在婚后呢，她也很关心丈夫封神阴德的前途，她知道男子汉大丈夫必须得有事业作为依靠，她可不希望丈夫整日啊在皇上跟和珅的阴影下无所事事，她希望丈夫能靠自己的能力挣钱养家。所以婚后她发现和珅呢贪赃枉法，她就预感到她的老公公这样不会有好下场。等到和珅死了呢，固伦公主多次向嘉庆求情，为和珅求全尸啊。哎，和珅这么大个官儿，连这公主的支持都不如。固伦公主啊对这个封神阴德要求很严，就跟姐姐似的，事实上也确实比封神阴德大半个月。有一回封神阴德呀在下雪之后啊在那玩雪，这很正常是吧，啊，偶有童心啊。公主一瞧很生气，说你都20多岁了，上座吃童戏爷，就是你还跟那傻小孩似的吗？嗯，你要把自个儿弄病了怎么办？封神阴德赶紧求饶，公主呢把封神阴德扶起来，说呀，咱们呀一块读书去吧。你看公主啊，很懂礼貌，也很守妇道，很明白这些事儿。两个人结婚以后啊，还有一个孩子，公主就把全心都投在了幼子身上，并且呢为了让何家不致绝后，在这个幼子去世之后，公主还多次劝封神阴德纳妾。您想封神阴德一瞧公主让自己纳妾，这不就是试探我吗？后来呢公主多次恳请，确实我也 没有再生育，咱们俩孩子也死了，为了让你们能持续香火，你讨几房小妾没关系。你看，所以咱相声里说啊，这个风尘阴德好色，这个恐怕这都是相声编的。那么后来和珅倒台以后，风尘阴德呢饮醇酒禁女色，那这另当别论，因为后来在历史上很多人都是在不得志以后醇酒妇人。为什么？一个是为了麻醉自己，再一个是为了让自己的政敌看低自己，你看那不行了，天天喝酒啊，这人有什么威胁，所以他就免受杀头之苦，这也是他一种政治上的策略，这个另当别论。风申阴德呀长期在边疆做官，后来呢在他父亲去世以后啊，又天天喝酒禁女色，自暴自弃，最后百病缠身，在蛮荒之地呢，哎，又受到了很多地方上的这些个啊所谓的这个水土不服吧，得了很多这样的病。所以后来虽然风申阴德回京养病了没几个月，由于旅途劳顿，风申阴德在年仅3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就到了咱们北京小曲儿这个单元了，今天我们来听岔曲儿，叫中秋，蒲树铭先生作的词，非常素雅。素月流天，玉宇高寒，谢清辉，金坡如雪满栏杆，十里琼楼尽卷珠帘。好了，三下伴奏李建书老师，我给您唱这段中秋。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